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30集，年轻男女愤怒地瞪着白若瑶，用眼神示意他赶紧喊妈妈。直到狼人冷哼一声，似乎要动手，娃娃脸青年才用肉麻至极的语气黏黏糊糊地喊道：妈妈。狼人这才满意下来。狼人双手叉腰，淡定地说： 你们也看到了，我这个该死的女儿整天就知道偷懒，他前两天放火烧了精灵大草原，我把他打了一顿，赔了一大笔钱才了结这件事儿。今天我把你们找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他再也不许偷懒。 说完，也不等唐默斯人开口，狼人扭头说： 该死的马赛克，你给我滚过来。 妈妈，是你让我坐在这里的。 狼人怒吼： 让你滚过来就滚过来。 马赛克没有说话，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妈妈。虽然谁都看不到他的脸，但是唐默完全想象得出来，这个杀人放火的好女孩此刻应该正在对自己的妈妈进行无声的鄙视。马赛克仿佛不认识唐默，郁闷地一步步从桌椅那儿挪了过来。等他走到狼人身旁，狼人一把把他拽过来： 今天你们给我好好看着他，我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，要是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又在偷懒。 狼人一脚跺地，顿时地板裂开，裂痕好似蛛网一般向四面八方散去。狼人舔了舔锋利的牙齿，阴险地笑道： 嘿嘿，那我就吃了你们。 说完，狼人拎着马赛克的领子把他又扔回了椅子上。马赛克正要动，狼人说： 你还敢走？ 马赛克委屈巴巴地趴在桌子上，不敢再动弹。这模样哪有当初在图书馆里威胁唐默时的狠劲儿？哪有火烧精灵大草原，害得所有黑塔怪物撒腿就跑的凶悍？所有人都在思考狼人刚才说的话，唯独唐默看到这一幕，大脑快速运转起来。除了他，谁都不知道这个小女孩有多么暴力恐怖。马赛克的实力并不算弱，应该和大火鸡不相上下，可是面对妈妈，她连一句话都不敢说，连表达鄙视也不敢去除脸上的马赛克。如果狼人真的要吃了他们，他们绝对没有反击之力。白若瑶是被狼人吃了？唐默悄悄地转过头观察身旁的娃娃脸青年。白若瑶觉察到唐默的视线，歪头一笑： 嗯，突然发现我很可爱。 唐默撇开视线。是的，在进入北大的现实副本前，唐默使用凡人终死异能看到了一个黑球。白若瑶被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死气里，连根头发丝都看不见。本来唐默以为他的死气这么重是因为他自己作死，在门口捡起大火柴，可是白若瑶还没作到那个地步，他没捡大火柴。在这个一碰必死的死亡关卡过去后，白若瑶身上的死气没有减少，反而更多了。唐默一天只能使用三次凡人终死异能，对象也只能是同一个人。今天他已经看了白若瑶两次，还剩下一次机会。白若瑶还不知道他拥有了凡人终死。按照唐默的推测，刚才白若瑶说你不会死不是在说谎，他应该也是用异能看到唐默身上的死气很少。白若瑶拥有这么强烈的死气，而他却没有。唐默忽然意识到， 等等，难道说这个副本是要…… 好了，我也快走了，你们快点安排好，哪两个人教语文，哪两个人教数学。 狼人不耐烦地看着这四个人，看了一圈，他指着白若瑶： 哎，就你，你教语文好了。 他明明没给人选择的机会，又说， 你自己找个人和你一起教语文。 年轻男女猛地愣住，错愕地说，这就是优先级？没错，这就是黑塔刚才给出的优先级。白若瑶优先级为一。白若瑶唇边的笑容越加灿烂，年轻男女的嘴角抽搐起来，他们尽可能地向后站了站，不想让这个爱耍人的疯子看到自己。不过两人心里都觉得对方不会选择自己，狼人的说法很明显是在分队，这个神经病一看就和那个小白脸认识，肯定会选择他当队友。两人放心大胆地等着白若瑶做决定，然后只听白若瑶说， 呀，选你好不好？ 年轻女人惊骇地瞪大眼，狼人一巴掌把她拍了过去，拍到白若瑶的身边，她没耐心地说道， 选个队友还这么麻烦，你们这几个人类吃饱了撑的吗？浪费我时间，给我看好这个该死的马赛克，我要去参加葬礼了，如果回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偷懒。 声音拉长，狼人的视线慢慢地对准唐默， 我就从你开始吃起。 唐默目光一动，脸色却没怎么变。很快，狼人一脚脚踏在地上，轰隆隆地走出了北大校门。院子里，一脸马赛克的小姑娘用脑袋磕着桌子，闷头不说话。微凉的风吹过，四个玩家面面相觑。过了几分钟，马赛克闷闷不乐的声音响起， 你们还站在那儿干什么？ 年轻男女比较警惕，不敢轻易动作。白若瑶张了嘴，准备搞点事，不过他没想到，一向谨慎的唐默面对马赛克竟然先开了口。不过很快他便明白，唐默都有巨型火柴了，肯定和这个小姑娘认识。然而唐默说的是，怎么开始游戏？一句话单刀直入，马赛克顿时无语，小姑娘委屈地假哭了起来。 你都不安慰安慰我，我想放火，我想去玩，我不要在这里。 唐默冷漠极了，我们已经分好队了，主线游戏是什么？马赛克无言以对，这年头还不给黑塔 BOSS 当影后的机会了。唐默可能给狼妈妈面子，毕竟打不过，却完全没给马赛克面子。既然唐默不想再陪他演戏下去，马赛克也不再废话，他站起来一脚踩在地上，轰隆隆，一道道蓝色的光芒拔地而起。只见在宽敞的院子里，一张网格地图突兀地升起，这是一张5×5一共25个格子的蓝色光芒网格地图。25个格子将空间分为25块，马赛克站在最中央的格子，格子的四个角落上漂浮着八个字，左侧的四个字分别是语文语文，右侧的四个字分别是数学数学。马赛克没精打采地说， 你们站进去。 在场的四个玩家显然都肯定至少通关黑塔一层，四人不需要马赛克解释，直接站到了该站的格子里。唐默选择的是右上角的数学格子，白若瑶选择了左上角的语文格子，两人相对而站。白若瑶嘻嘻一笑，唐默再看向马赛克，然后呢？马赛克心情糟糕极了，这四个玩家怎么没有一点关爱儿童的精神，就想着赶紧开始游戏，然后剥削他。心里很生气，马赛克却只能老老实实地坐下来，又趴在桌子上，不想说话。年轻男女十分着急，想让马赛克再开口说清楚游戏规则，不过他们还没开口，只见马赛克将脸埋在手臂里。在他彻底把头埋下去的那一刻，黑塔洪亮的声音响起， 叮咚，触发主线任务，万般皆下品，马赛克赛高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 马赛克必须坐在中央的格子里，不可移动。第二，每轮游戏开始前，玩家必须站回符合自己教师身份的格子里。第三，每隔10分钟，格子地图上会出现20个物品，这些物品是马赛克收藏的宝贝，每个格子里出现一个，马赛克和玩家站的格子不会出现物品。第四，马赛克被包裹在光膜里，物品被包裹在蓝色光膜里，物品出现时，光膜包括马赛克的光膜是否开启完全随机。光膜有两种状态，第一种开灯，第二种关灯。第五，玩家一旦进入有光膜的格子，则改变该格子同一竖列、同一横列的所有光膜状态，原本开灯的光膜立刻关灯，原本关灯的光膜立刻开灯。第六，玩家按照优先级顺序进行走动，优先级为1的玩家第一个走动，优先级为4的玩家最后一个走动，每次走动只可以行走一格，可选择进入前后左右的任意一格。第七，每轮游戏开始前宣布本轮玩家各自可走的步数。第八，所有步数走完时，如果玩家所在的那一格物品的光膜是亮着的，则该物品可以递交给马赛克，如果马赛克的光膜是关灯的，则物品无法递交给马赛克。第九，每轮游戏开始前，相同科目的玩家有5分钟自由时间讨论教书内容，该对话不被其他人听见。第十，每轮游戏至少有一个格子里放着书。 游戏规则说完，宽敞蓝色网格地图上，一个个圆形光膜慢慢浮现，它们漂浮在空气中，其中最大的那个光膜在地图的正中央，它将埋头不说话的红衣小姑娘包裹进去。除此以外，其他20个光膜里空空无一物，很显然游戏没有开始，里面的物品还没有出现。因为唐默的简单明了，这次现实副本的游戏规则介绍得很快，唐默凝眉沉思，慢慢琢磨清楚了这个游戏的规则。一旁年轻男女想了半天，终于搞清楚了游戏内容。唐默抬起头，发现白若瑶朝自己眨了眨眼，脸上在笑，眼神里却满是恶意。和以往都不同，到这个时候，黑塔才慢悠悠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： 生存还是萝莉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万般皆下品，马赛克赛高，第一轮游戏正式开始。 黑塔的提示声结束，蓝色的光芒在宽敞的院子里闪烁起来，这阵蓝光越来越明亮，越来越刺眼，一共20个蓝色光膜，里面空荡荡的，没有放置任何东西。当唐默再睁开眼，只见20个蓝色光膜里漂浮着一样样画风迥异的物品，有几块看上去不知用处的彩色石头，有一些棒槌、长钉，钉子上还沾着血迹，还有一条红色的小裙子。黑塔机械般的铜声响起， 叮咚，第一局玩家可前进步数7。 唐默仔细观察这20样物品，视线在第二排停住，有2本书。这是一个5×5的格子棋盘，唐默和年轻男人站在最右侧一排，从他们的角度看过去，整个棋盘分成5行5列，靠近白若瑶两人的第二排上，有2个格子里赫然放着2本书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